松，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Good morning, Beijing！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早上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们感觉还是很不错的，用一首歌曲来打开今天的音乐方式，好不好？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 为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 yeah、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 轻快的口号声，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超快感》哈。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这个口哨声的时候呢，我都就会觉得，哎，早晨的心情应该是会非常不错，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在路上不停的自己在吹口哨呢？对不对哈？ 就是晒着阳光，听着歌，就像大家现在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感觉一样。 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 们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经历了上周把羽绒服翻出来的这个状况之后哈，今天早上大家会觉得说气温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升高了。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9度，那么今天白天呢，我们是一个光照充足的好天气，气温上升比较快，适宜您外出春游赏花。但是紫外线的照射很强，所以户外活动的话最好涂一点防晒，或者戴上这个防晒帽和防晒的眼镜。由于空气比较干燥呢，可以适当的多喝一些水，女孩子们要注意护肤保湿了。 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体来说，我觉得今天呢也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天气了哈。 好天气来点点名，又到了早安音乐秀签到时间。今天的第一名呢是仲尼，第二名15天，第三名刘金龙，第四名是快乐的小猪，第五名是小。 再来看一下第六名是陶，第七名王小岩，第八名花儿，第九名是大爽 Z， 第十名是太子。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那也希望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可以赶快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一个挺好玩的话题哈， 对， 就我们可能经常会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有专门把它拿出来说说。 对，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我昨天刚一看的时候，我在想，哎，这个是不是因为静瑜的关系？ 是针对我吗？ 是因为昨天呢，静瑜刚刚换了一张美美哒的这个微信的头像、啊。 前天换了， 然后 换了个微信头像。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制作人呢，就发了一个话题说，什么时候你会想换微信的头像？我忽然觉得你那个头像换的很有故事。 其实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哈，什么时候你会想要换微信头像？ 对， 我是觉得没有多大个事儿，但是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哈，看看这个大家背后的心理都是什么样的。 对， 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说用的时间有点久，所以说呢，到了春暖花开的日子，想换个头像，换个心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理由实在是太不充分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想换这个头像的这种心情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觉得哎，这张照片真的很好看哈。 对，我拍了新的美美的照片，就比如说同事或者朋友帮你拍完了之后， 对， 他会告诉你说，相信我，你的微信头像来了， 你的微信头像应该换一下了哈。 对，就很美的照片，所以定时更替一下。 对，但是有些人估计也是想用换微信头像的方式去换个心情嘛，对不对啊？就是最近的可能，哎，比如说，哎呦，好衰，就最近好像是走霉运，所以呢，我想换个头像来调整一下最近的这个 状态 和指数哈。所以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换头像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你会想要去更换头像呢？不妨把你的答案来发送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哈。所以呢，说到这个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头发乱了》。因为无数的人的那种微信头像都是那种在风中一甩头，对不对啊？ 对，还有就是头痛，你知道，就是郑恺很开玩笑的，他会说怎么样拍出来比较有感觉的照片哈？就是你一定要哪里痛，就头痛捂头，眼睛痛捂眼睛，脖子痛捂脖子， 最后来一个 skirt。 你的微信头像哪一款呢？为什么要换微信头像？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一起分享。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发后一般感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说爱慕，当作恶魔赎罪还是问路？你话了，说大概夜了，让你受不了了。根本杀娇背着我不敢轻佻换旧了，正结了你做错事了，让你收翻乱了，应该乱了太过分了，心脑都不敢错了。到底你今晚来边张？ 学友大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头发乱了》啊，你很难想象早期的他就有这么放飞自我的表现， 但是很好听， 是很好听。然后，但是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声线啊，或者腔调的转换。当然了，这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会有一点的关系，就是头发乱了，什么时候你会想到去更换这个微信头像？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好不好？ 嗯，大爽的就说了，当然是拍了更好看的照片啊，或者说比较应季的照片。哎，这跟我的想法很一样啊。就比如说秋冬的时候穿个长袖啊，拍个落叶啥的。 嗯。 到了夏天呢，就用一个海边的倩影或者侧脸背影照等等的，实时更新。 对，我觉得女生好像在这方面真的挺厉害的，就是真的可以四季春夏秋冬啊，或者是随着心情就随时来一张，对不对啊？ 因为我觉得头像这个事情还挺重要的，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有很多的群，可能这个群里面呢很多人并不是你的好友，但他了解你的第一个方式啊就是看你的头像，甚至说朋友圈当中还有传着很多的就类似于说用头像识别，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用别人的头像的，用明星的头像的，用小动物的头像的，用自己小孩头像的，用自拍的，都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其实我觉得倒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但真的就是大家想随着心情而变换嘛，就像小小电波说的，因为我想要每天都不太一样，每天的心情都不一样，所以我天天换头像。 我听完你刚才说的话以后，我更加坚定了我一个想法，就这种行为太可怕了，因为多次找你找不着的时候，发现你就换了一个头像上。 你通过名字找我吗？ 对，而且你刚才准备换那么多头像，就什么动物呀，什么心情啊，就是感觉还是就套路还特别多啊。所以呢，不知道大家的这种就是更换频率是怎么样的。我刚才看到一位叫米兰的朋友哈， 对， 他说呢，我呢作为一个喜欢 AC 米兰24年的铁杆米粉，所以自从有了微信以后，就一直都是这个米兰的对标的这个头像哈。 对，现在还是这个哈。 是，那说白他就不会换嘛，对吧？ 对，会一直留下来。还有 Kiss 也说，我从来都不换，是因为我懒。 哎，这么能够承认自己的这个心理动机的，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的啊。 还有一种呢，就是会跟自己的另外一半用情侣头像的，所以轻易也不会改变哈。 对。 但是像 FT3 他说，翻微博看到了好看的情侣头像，自己用一半，因为没有男朋友，所以我就只能自己用一半，假装自己有。 哎，好可怜，好扎心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用这一半的感觉是应该能够给自己招一点点桃花，是吗？哈，芳香怡人说，朋友们说我的头像和我本人比较像，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哎，这招我原来用过，因为我原来特别像一个明星，所以我就用那个明星的头像作为我的头像，然后结果很多人过来说，哎，这是谁啊？ 哪位明星？ 就我就不好意思说出来了，因为这个，这个胖瘦程度跟我还是差的挺远。 哪位？ 就是，哎，费翔了啊。 一口老血， 我说了我不说出来嘛，你看是不是哈？ 我以为你换的是那个是傅老大，是不是？ 啊，傅老大还是的。反正各位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更多的一些答案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你会想要更换微信头像，或者说你想换什么样的微信头像，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哈。继续来看一下，在上周末上映的影片当中，不出意料，惊悚片《湮灭》的票房其实不是特别理想啊。 因为这是一个惊悚片嘛，所以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市场不是很喜欢那种电影类型。 对， 但前期的这个影片也几乎没有任何的宣传，直到上映前期的时候才刚刚放出一些物料。那虽然说这个影院给出了15%左右的排片率，但是票房占比要远远低一些。 对， 已经上映3天了，上周五的时候上映的，这个累计的分账票房只有3500万。 我觉得不光是这个片子的类型呢，可能跟我们这个国人所喜欢的不太一样。相比这个，我觉得大家是不是把更多的热情已经耗在了春节档期当中，最近开始稍微有点小乏力了哈。 还有最近的这个头号玩家也是势头很猛啊，包括有一些口碑的影片也在持续的发力当中。那么在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为大家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On your mark, ready, set, let's go. Dance floor, bro, I know, you know. I go psycho when my new joint hit. Just can't sit, gotta get jiggy with it. That's it, now honey, honey, come ride. DKNY, all up in my eye. You got a rider, bag with a lot of stuff in it. Give it to your friend, let's spin. Everybody looking at me, glancing at the kid. Wishing they was dancing a jig here with this handsome kid. Sick a cigar right from Cuba, Cuba. I just bite it, it's for the look, I don't light it. Ill way to anime on the hand, stay on play. Give it up, jiggy, make it feel like foreplay. Yo, my cardio is infinite. Big Willie style's all in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What? You on the ball with your kid? Watch your step, you might fall trying to do what I did. Mama, mama's, I'ma come close side. In the middle of the club with your rubber dub. No love for the haters mad cause I got floor seats at the Lakers. See me on the 50-yard line with the Raiders. Met Ali, he told me I'm the greatest. I got the fever for the flavor of a crowd pleaser. DJ play another from the president, your highness. Only bad chicks riding my whip. South to the west, to the east, to the north. Bump my hips and watch them go off, but go off. But yes, yes, sure, you don't stop in the winter order. I mix it high, getting jiggy with them.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850 IS if you need a lift. Who's the kid in the drop? Who else will slip? Living that life, some consider a myth. Rock from South Street to 125th. Women used to tease me, give it to me now, nice and easy. Since I moved up like Georgia Wheezy. Cream to the maximum, I'll be asking them. Would you like to bounce with your brother that's platinum? Never see Will attacking them. Rather play ball with Shaq and them. Flatten them, like getting. Thought I took a spell, but I didn't. Trust the lady of my life, she hitting. Hit her with a drop top, with the ribbon. Crib for my mom on the outskirts of Philly. You trying to flex on me? Don't be silly,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一首轻快的舞曲节奏，就感觉打开了整个城市上空的音乐的运行方式。你知道吗？我们刚才在说到的是电影啊，实际上这首歌曲是一位老影星，也算是一位大影星的这个一首单曲了，来自于威尔史密斯带来的 Getting Jiggy With It 啊。这个他当年的这个嘻哈的时代呢，还在舞曲和嘻哈之间来摇摆，所以你能听得出来非常非常有节奏感的那种 swing 的感觉啊。 你用了当年两个字，就已经把他送上了一个非常你知道就是老同志的位置， 也算是送到神坛。但是另外一方面，估计也会有一些他的影迷要出来打我，对不对啊？ 好听好听，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时候你会想要换微信头像呢？我要隆重推荐一下 Love AMG 的这个答案。 怎么说？ 他的这个头像呢，是一个非常漂亮戴着墨镜的美女。然后他跟我说，我坚持用我媳妇儿头像已经三年了。 什么？ 每次陌生人加我都会问说，美女，头像是你本人吗？我都很莫名的高兴。 我觉得太过分了，就是别人都以为他是这个头像本身了， 其实是他媳妇儿哈。 对，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你看有人夸我媳妇儿，你看这种心里这种美美哒的感觉哈。啊，渤海呢说，看到自己特别喜欢的图片可能会考虑一下。从用微信到现在开始，一共换了一次头像。 嗯， 也就是说你基本没看到什么特别喜欢的图片呗。 主要是现在这个一只狗狗的照片哈。 对。 还有守护呢，这也是今天过来虐狗的哈。 嗯。 他说我换头像的频率 完全取决于我老婆。 哦， 就我老婆什么时候说，哎，老公，我又发现了一个情侣头像，好好看啊，你跟我一起换吧，然后两个人就换一下。 对，但朱云的这个墨云的这个答案估计是很多人的答案。他说现在用的是自拍，以后要换头像，除非是有很大的改变，或者是一张有特别有意义的纪念意义的这种照片啊。那我估计就是你下一次自拍吧，就是应该会好看一点，然后就直接更换掉，对不对？ 就或者有一张特别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啊，比如说很多人也是用自己跟小孩还有自己跟这个爸爸妈妈一起的合影，这也都是挺多的。 是，好，期待大家更多答案啊。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刚才说到的呢，是在上周末上映的影片当中的这个票房不太理想的一些电影，但是呢获得上周票房冠军的《狂暴巨兽》这部影片呢，也是乏善可陈。它毫无疑问的是一部老套的电影，而荧幕当中的这个巨型的猩猩呢，总是让人想起了去年三月份上映的新版的《金刚骷髅岛》啊。 嗯，不过这种类型的影片向来都是讨我们中国观众欢心的啊。 对， 首日的分账票房不到9000万，那首周末的票房就已经达到了3.2亿。 嗯， 按照目前的这个走势呢，《狂暴巨兽》的最终分账票房差不多可以达到8亿左右。 对， 那相比起这个《末日崩塌》来讲，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增长了。 对，但是我估计这个类型当中的这个大猩猩呢，估计能够看到的次数还挺多的，比如说像头号玩家当中也有一个大猩猩，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突然放出了这首歌的前奏，我在想你要干嘛？大猩猩要一起来跳睫毛弯弯吗？ 我跟你说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看最近的什么湮灭呀、狂暴巨兽呀、末日崩塌，有一种末世氛围，对不对？所以我现在一定要用一首甜甜的歌曲来中和一下啊，来听听这首歌曲《睫毛弯弯》。 来自王心凌，睫毛弯弯。刚才我说了嘛，要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刚上面的上述的三部电影实在是确实是有这个末世氛围，或者是体型太过庞大。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当中其实也还挺庞大的，而且也算是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一种方式了哈。 就如果说睫毛弯弯代表的是少女心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卡通形象代表的就是很多少男的心了。他真的是他们童年的时候最好的玩伴， 对， 而且也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电影当中，就头号玩家当中出现过，就是这个高达的形象。 高达可是比大猩猩要厉害一点点日本的工程师呢，这个南云正章最近呢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打造了一个巨型的可以乘坐的机器人，变身为高达哈。这个名字叫做 LW5 式的机器人呢，高达 8.5 米，重7吨多，而且胸部是驾驶舱，哇，跟高达一模一样啊。 对，而且里面也有屏幕啊，还有控制这个双臂跟双腿的操纵杆，它是真的可以完成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的，比如说像动动手指啊，转上身啊，前行啊，或者后退啊。但是你千万别期待速度哈，因为你想想它高8.5米，重7吨多， 对， 所以它大概移动1个小时吧，距离不到1000米。 然后呢，它配备的这武器特别有意思啊，右臂装有一个形似反坦克火箭筒的气枪，你知道它可以发射什么吗？可以发射海绵球 啊。不错不错，我以为要发射棒棒糖，已经好很多了。 或者是那个篮球比赛当中那个篮球服之类的哈。南云正章呢，在他供职的日本的机械制造企业当中制造出这个机器人，作为可以乘坐式的机器人，他说这有可能是世界上现在最大的一个了哈。 但大家可能会好奇说，哎呀，我去哪里能看得到呢？因为很多去日本旅行的朋友都会专门去找这个高达的这个雕塑啊，还有他们的一些形象去拍照。 对。 但是呢，这个 LW5 式您可能一时半会儿是看不着了，因为它体型太大，所以比制造工厂的大门都高，所以他们没办法走出厂门。 是的，哎，看来这个生涯的命运呢，也只能跟这个拍照片来度过了哈。很多人呢，无非就是看一看或者过来完成一下儿时的梦想。好了，这是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今天的一个内容。另外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时候你会想要更换微信头像呢？赶快把你的答案来发送给我们。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 东风日产途达。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60号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啦！ R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Rob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流量又没了， 办理北京移动不限量啊！原有套餐最低加10元即可办理，全国不限量，再也不担心了。 还有这种操作？ 赶紧发送全国不限量至10086办理吧。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王八。 来自于王力宏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火力全开》。前两天呢，联想到他刚刚在鸟巢举办完个人的演唱会，最近他的这个个人状态还真的是火力全开哈。 嗯，丹妞也给我们发来了演唱会现场的照片，看来你那天是在力宏的演唱会现场。 是的。 听到了这首《火力全开》的时候，有没有被全场点燃的一种感觉？ 哎，7:36，欢迎继续回到《欢乐你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时候你会想要换微信头像呢？我估计大家的这个答案呢，真的有的时候会争奇斗艳，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哈。 对，但是好多人的答案其实都趋同，比如说在我们广告时段啊，就很多人发过来了这个跟体重有关系的这个头像。比如说钳子说，体重发生变化的时候我就换头像，胖的时候呢就换上不瘦10斤不换头像。你这还不错，不瘦十斤，我看过不瘦20斤的。 对， 还有瘦下来的时候呢就换成自己瘦下来美美哒的喜欢的头像。 但我跟你说很可怕的是，有的人呢一换上胖的时候就换上不瘦十斤不换头像，然后终身就没有换过这头像。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还有一类哈，像桑尼他说，最近一次换头像是春节的时候，因为我贪吃胖了好几斤，但是面对美食和聚会呢又难以拒绝，所以我换了现在这个头像自欺欺人一下。现在这个头像呢就是网上一个非常可爱的网红小姑娘，她在大口的嚼着冰淇淋，然后呢下面配文是只吃一口而已嘛，又能胖到哪里去。 我觉得把这三个头像我觉得可以这个来互补一下啊，比如说先放一张这个不瘦十斤对吧，然后呢过两天呢你就会发现慢慢它换成了另外一张图片，不瘦20斤 不瘦20斤。海毛就是这样的，海毛说我要一减肥就换头像，因为那种不瘦20斤不换头像的头像照就是现在的这种状况哈。 对， 但是我奉劝你们千万不要在朋友圈当中有类似于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他的一个头像。 嗯，怎么说 他这个头像太可怕了。就是全是吃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头像啊就是一个鸳鸯的火锅，这就是羊。他说你们看我的头像就知道，我每次吃到好吃的东西我就会拍下来，很多人也会嘛，就是手机比个人先吃嘛。但拍下来之后呢他会拿来当头像，导致我朋友晚上都不会跟我聊微信，说你头像有毒啊。 对，这种深夜这个放吃的这种头像是最讨厌的啊。 就你以为就是他们深夜放毒的话会在朋友圈里发几张，我不看朋友圈就算了。 对， 但他是直接换成头像，你就想象一下你到晚上的时候饿得饥肠辘辘，然后跟一个鸳鸯火锅一直在聊天。 对，特别想说一句话，防不胜防啊，是吧。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今天要为大家送出的音乐早餐是什么。哎，你刚才说到了饥肠辘辘的时候，现在估计对一些人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饥肠辘辘的时刻吧。 对，晚上就不要多吃了，早上的时候早餐还是要丰富一些的。 哎，是的，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当年听闹钟开始进入到上班前倒计时的时候，你应该没有多余的脑子去想象一顿健康的早餐吧。也许你抓起一个煎饼果子就匆匆上路，或者在路上的外卖窗口随便买了个包子打发，但不管怎样，你的身体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不过不必担心，不需要你每天早上在厨房上花上半个小时，健康早餐只要不超过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准备好，让你全力面对一天的繁忙。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多层酸奶巴菲。做一个巴菲是公认的快捷便捷的早饭，希腊酸奶会提供你早上所需要的无杂质蛋白质和钙，而什锦坚果在抑制你食欲的同时还能够提供身体所需要的健康脂肪，并让你的睾酮素上升。最后黑巧克力和莓果含有的抗氧化剂能为你提供适量的甜度。 我轻轻地叫你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 这是一口甜甜的又不会太腻的早餐，有营养又让你的早晨充满能量。 我喜欢的 就像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这首音乐早餐，来自于周杰伦甜甜的，全世界仿佛都沾上了一层甜甜的味道，带来无穷回味。 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 刚才呢就是大家听到的今天为大家送出的这个音乐早餐了哈，当中呢实际上最后放出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带来的甜甜的啊。 嗯，但是贾倩也说了，今儿郭鹏的这些歌哈，感觉甜度好高啊日常吃早餐的时候可是千万要注意一下糖分摄取的问题。 是，说的很有道理啊。但是我其实选这首歌曲是因为我们最近有一条跟周董相关系的有一条资讯了哈， 这是 对昨天的时候， 对啊，周董呢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张合照，并且配文表示第二首新歌准备了，了解一下，再过一个星期等着，不爱我就拉倒，不想听就拉倒哈。 你就看这个配文哈，就满满的这个小公举的少女心呢、啊、 是 准备了解一下，哎，但是你想听呢，大家肯定都想听啊。 嗯， 比如说之前预告了一首新歌等你下课的时候，他就说 对， 我想在生日之前出新歌，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算了。 嗨，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曲肯定要发送了，而且我觉得哎，现在这种吊胃口的方式倒着来一首一首的往出发，这种方式其实也是挺不错的哈。 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新歌的预告，大家可以等待一下，很快就可以听到周董的新歌了。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迎。买那么多家电做代购的 便宜便宜呀、啊、4月23日松下天猫超品日，百年庆典大促，千元单品1元秒，满5000减500，你说买不买？ 423松下天猫超品日必须买。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 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如何做一个有故事的人，走遍海角天涯，尝尽生活滋味， 或者从拥有一辆有故事的车开始。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始于1964，创领九代风潮，用半个多世纪的阅历带你去创造属于你的故事，你所向往的经历，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想用这种甜歌给大家来稍微的放放假，放放轻松的感觉哈。Bruno Mars 带来的 The Lazy Song，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静瑜刚才好像断了下电哈。这个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时候你会想要换微信头像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 像佳燕说呢，我现在的头像啊，就是我宝贝女儿六岁时候的照片。好快呀、你们不提我都没想到女儿现在13岁了，就整整应该有7年都没有换过头像了。 哇， 前一段时间呢，无意当中女儿还问我说，妈妈，这个照片什么时候照的？ 哇，好可爱，而且我觉得这种长情的感觉还挺不错的，就是能够让女儿一直回忆到自己在家里特别温馨和特别幸福的这样一个时段哈。海喵呢说，深夜放毒还真的算是经常干了，感觉还好，不过呢就连我都受不了，我有一哥们的头像特别惊悚，是电锯惊鸿的木偶的头像，所以呢晚上我从来不跟他聊天，因为看见他就特别可怕哈， 有点害怕哈。 对， 他还是希望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是一个美美的、状态很好的一个样子。 恩 仲明就说，我换头像当然是因为自己美美的了，每次换头像呢都是拍到了更好看的自己，可以让有一段时间没见面的朋友知道我变得更漂亮了。 是 MX 双说，有好看的自拍我会换，但是用了一阵子还是会换回现在的已有的这样的一个头像啊。他说有纪念意义，婚礼第二天逛商场的时候拍的，而且婚礼呢是老公给的最美好的一个回忆啊。 嗯，很多人都是选择很有纪念意义或者说对自己来讲代表着一些什么的头像。真真鼠的头像呢就是自己养了十几年的小狗，但是前两年突然生疾病就是没有了，他没有办法接受太突然了，所以呢就一直换了这个头像，舍不得删掉。老公说呢，什么时候你能把头像换掉，就说明你可以从这个事儿走出来了。 是， 但他还是舍不得换，好几次下定决心换吧，可是打开又关掉了，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调整吧。起码每次要微信，我们现在用的这么频繁，看到狗狗的时候也算是一种心理的安慰吧。 对，我觉得算也算是对他的一个祭奠，也算是自己的一个对于自己和他之间的那段关系的一个总结了啊。我觉得非常感动于真真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当然，大家呢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答案，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你会想要换微信的头像呢？不妨来告诉我们哈。 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 接下来呢，春暖花开，给大家推荐一个去赏花的好地方，这就是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郁金香展区，每年都会推荐哈，但是现在是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了。 嗯， 有130多个品种，40万株郁金香陆续开放。 嗯，今年的展区的设计的灵感呢是来自于秘密花园，而市民呢在植物园当中可以欣赏到一些黄色的普瑞斯玛以及黑色的叶皇后、复色玫瑰、复色鹦鹉等等哈。 嗯，这是郁金香哈。 是， 北京植物园呢还有专门的专家带您举办一些类似于拾花草的活动，还有园艺师现场给您讲解郁金香的一些知识。 嗯，如果是没有时间去看这个郁金香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去广场上去休闲的坐一下，去吃吃炸鸡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啊。 今天真的就是跟吃的完全脱不开关系了，又是炸鸡， 吃货本身嘛，对不对？ 又是甜甜的。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脸上藏千般爱我，只是连夜坚持。

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看海。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我无处可逃，你的心不在，你总是想跑，我只想要 来自于周迅的看海。8:07，欢迎继续回到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第二时段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时候你会想要换微信头像呢？继续跟我们来互动起来啊。 嗯，很多朋友又发来了新的答案哈。男说呢，我是换个发型就换个头像，所以呢头像算是见证了我从长发及腰变成短发的整个过程。但每次朋友看到我的头像都会发信息说，天哪，你头发不能再短了。然而呢每隔一段时间我就通过头像再给他们一次惊喜。 对，然后就是不断的让大家往复的看到自己变短发的一个过程啊。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为什么要去剪短发，其实这当中应该也有些自己的一些各种原因了哈。安妮尤塔呢说，看见喜欢的图片我就想换，所以呢朋友老会吐槽找不到我又怎么又换头像了，但他们每次来找我的时候大部分原因都是我没有照片换头像了，所以呢我们出去拍照吧哈。 嗯，这还挺不错的啊。 对， 但是呢交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比如说定期可以给你创造一些图像那个头像图片的， 对， 非常不错。像这个西门烟树他说，我最近一次换头像是过生日的时候，有一个画家朋友给我画的。 嗯， 我非常喜欢，哎，这画的真的还挺好的， 是， 所以就直接拿来当头像了。 对，希望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呢能够发送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花园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今天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全新单元，来听到的是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llo，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很多人都说善用早晨的时光可能是掌握成功和健康人生的关键，一般人都认为晚上的工作质量最佳，但是一些调查发现早起的人做事较为积极而且效率较高，因此拥有上班前生活更加有益健康。比如美国著名的建筑师莱特4点起床，而迪士尼执行长艾格则把闹钟定在4:30。而关于运动这件事情，很多有运动习惯的人大都在早晨行动，不管是参加瑜伽课或者是到健身房报道，上班前运动都能使接下来的一天精神饱满，并且带来满满的成就感。早晨运动也扫除了你下班之后偷懒不跳有氧操的借口，即使是凌晨5点慢跑可能让人不感兴趣，但不妨尝试提早15分起床，在床边做几个俯卧撑或者是拉个筋，这些动作都将唤醒全身的能量，帮助迎接全新一天的工作。穿西装打领带张扬 rock and roll， 做你自己的英雄。早安快跑今天为你推荐歌曲来自于小旺福， Come on let's go。 我就是我的英雄，穿西装打领带我照样 rock and roll，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不管要往哪里走，哦、你说 OK 我就跟你一起 go， Let's go 周年店庆开始啦！30日至5月1日，36小时不打烊，满880送500现金券，全场5折封顶，还送泰国游。首创来京港高速19B 出口，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豪华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日至4月20日，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有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100%，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如何让人一眼难忘？穿着彰显个性，言谈举止有风度，还是开在路上也要赢得关注？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于加州马里布海滩汲取灵感，以海浪雕琢线条，勾勒灵动身形，收获一路目光。你所向往的魅力，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会，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 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欢乐你的上班路。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对，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来放送了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早安快跑啊。也有朋友呢，在听到新单元，感觉到比较新鲜。其实呢，这个单元就是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跟早晨的晨跑以及运动有关系的相关的一些资料以及资讯了哈。 对，也是倡导一种健康运动的生活方式。 是。 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位明星也做了跟运动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鹿晗还有他的工作室发起的足球第一课公益项目，最近是在北京启动了。 对，足球第一课的公益项目呢，将提供一些装备以及训练资金的方式，去帮助一些在经济条件上有限的孩子去实现他们的足球梦想。现场呢，身为足球迷的鹿晗和20名小学生的足球球员，学生的小球员进行了一场非常有趣的足球赛啊。 对，鹿晗的粉丝都知道啊，真的是狂热的爱足球啊，包括在节目当中，他也秀过很多自己颠球啊、踢球啊当中的一些画面。 嗯， 那么鹿晗说呢，选择足球公益项目，其实一开始是源于自己没有实现自己的足球梦。12岁的时候，鹿晗因为世界杯爱上了足球，就跟很多小孩子一样。但是他还曾经在专业队当中训练过一段时间。 哦，是吗？ 对，但是最后因为错过了最佳的训练年龄，所以遗憾的放弃了。 但是其实最终的成长结果也不错，变成了一位这个知名的公众人物。那么鹿晗想用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去尽力的帮助喜欢足球的孩子们。今年呢又是世界杯年，所以呢我估计鹿晗的这个这次的公益项目应该还是会受到一些广泛的关注的哈。 嗯，喜欢足球的小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了。 嗯， 今天早安音乐秀也想和大家聊一聊的是什么时候你想要换微信头像呢？ 嗯， 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等着你的答案。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Down the weapons you fight with and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forgot, and no war and anger was ever won. Put out the fire before igniting. Next time you're fighting, kill him with kindness, kill him with kindness, kill him, kill him, kill him with kindness, kill him with kindness, kill him with kindness. Go ahead, go ahead, go ahead now.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会，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是啦，欢乐你的上班路，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条资讯，由黄家强发起的祝您愉快纪念黄家驹25周年的演唱会将在6月10号于北京的工人体育馆来举行。届时呢，黄家强将邀请众多音乐人一起用歌声来缅怀黄家驹啊。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问了哈，说你最不希望看到解散的组合是哪一个？这个因为家驹的离开而被迫解散的这个组合，确实是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代青春的回忆。 对，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纪念的演唱会呢，相信很多的歌迷也会去到现场支持的。而祝您愉快这四个字呢，其实是家驹离开的第一年黄家强为了怀念他而创作的一首歌曲。 嗯， 字里行间的透露着对于哥哥的怀念和敬爱，也唱出了无数歌迷的心声。 当然呢，除此之外呢，官方发布的海报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打磨才最终呈现在大家的面前的。金色的背景象征着曾经的难忘岁月，而中间的身影则是以黄家驹现场照为原型，并在里面加入了不同时期深情演唱的相关场景哈。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eyond， 不再犹豫。 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

信我，胡思乱想只会让我错失下一个结痂心灵的掌握。月亮在闪烁，没有越闪躲，爱就大步的行走，心情很开阔，快乐那么多，说这算什么，要为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绿灯在闪烁，没有越闪动，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快乐那么多，说这算什么，要为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绿灯在闪烁，越有越闪动，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快乐那么多，说这算什么，要为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不要想太多，我就会很快火速，留的烦恼统统任尽管化冻。 都轻轻翻回忆的伤口，享受陌生人给我温暖，寂寞化作零星泡沫，谁为风散落。 来自于郭顶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不要想太多，来自于他08年的那张专辑，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啊。他当然呢，他这个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这张专辑当中，个人风格已经呈现出了很大的一种转变。8:37，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这首歌曲不要想太多、哎、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换头像只是单纯的心血来潮，觉得哎这张照片挺好看的啊，我想换一下头像，但是呢身边的人就会议论说啊，你怎么换头像了，你是不是失恋了，哎，你最近怎么有什么新的变化哈、啊？不要想太多，只是单纯的想换而已。 这个换头像是不是有点跟这个剪发一样啊，几乎就是更换心情的一个标志，在很多人看来。但可能这个理由也未必就是这样，可能理由只是哎，今天比如说春光大好，我拍了一张花，或者我看了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我只是想改变一下心情而已，是吧。 还有像闹闹小迷跟我们说，我的头像就已经将近有10年都没有换过了、 厉害。 这是09年的时候看冰河世纪三里面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恐龙，我老公说呢，哎，你看起来特别像这只小恐龙，所以我果断就更换了，到现在一直用，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也不会换的。 是，哎，小小秀娘跟你有点像啊，她说每当我和老公看了一个新动漫，都会一起换一个新动漫当中的头像。你现在点开那个她的这个头像呢，几乎还是一个动漫的一个形象哈、 还有人点 DWG， 他跟我们说，支付宝如果出了年度关键词，我就会换。这也是最近比较热的一些，比如说小程序啊、App 啊当中推出给你生成的个人的一些图像啊、图片啊，很多人也都会换的。比如说像之前的那种最美证件照啊，或者说看看小学时候毕业照上的照片呢、 对， 包括像一些类似于像芳华这种特殊类型的照片、然后拍出来之后大家都会换。 你说起来啊，我忽然发现，你记不记得去年有段时间其实很流行军装照，一度大家的头像都变成了军装照，有没有哈？ 是，现在呢人点 DWG 他的头像呢就是当时支付宝这个年度词，不过他的年度词是温暖，然后配上的是一只可爱的狗狗。 是的，很有意思啊。另外呢跟他有点类似的呢是底下的胡静说，给宝宝照了新的可爱的照片就会换头像哈。 很多的人呢都是自己的头像啊，就是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合照，或者说跟小宝宝们，还有好多的像刚刚很多人，还有龚爷爷敏也说了，儿子闺女拍了好看的照片，我就想把头像换了，想让身边的好朋友都看到他们的成长。 商博呢这个观点比较有意思，他说我一直在用小的时候的照片，因为怀念童年的童真与简单，在找到另一半的时候就会换上他的照片，告诉大家我已经被占领了哈哈、名花有主哈。 对，像 ZYL 他也说，哎，你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啊，我正好是昨天新换的头像，很春天是吧、就是在花丛中拍的，他说这张是儿子给我拍的、有一种90后的感觉吧。 是，你看这个 不光是换头像，有的时候呢还是可以跟来别人来炫耀一下我换头像当中的背后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请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呢能够发送到我们的早音秀的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继续来观看一条这个最新的资讯。霍建起导演的新作《如影随心》也在北影节和观众见面了啊。 这部《如影随心》呢，它的主演有像杜鹃、王佳、马苏、林佳怡等等，都是来到了这北影节的现场，以为爱读诗的形式来朗诵。在现场呢 ，JC 陈永彤还有林佳谦首唱了同名的主题曲《如影随心》。 对，《如影随心》呢是讲述了陈晓饰演的陆松与杜鹃饰演的文英在异国浪漫邂逅，陷入到热恋，然后面对了爱情和矛盾的时候呢，做出的选择以及命运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来自于 JC 带来的这首单曲《如影随心》。 如影随心，如逆光的倩影，照亮我眼睛，却看不清，是幻想的夜曲，停泊你的情，抓不住才叫人动心。如影随心，如深邃的倒影，谁都别前来将我唤醒，用单纯的铅笔素描你的心，是不再重来的梦境。等时光顷刻厌倦了安静，揭穿了惊心动魄之后破碎阴影，十月的剧情，醒来的冷清，还给我暂时遗忘的悲情。如影随形，消失的背影，惊涛骇浪是你故意铺成了结局，留下我垂念的缝隙。 like a scene from a movie that every broken heart knows. We were walking on moonlight and you pulled me close. Split second and you disappeared, and then I was all alone. I woke up in tears with you by my side, breath of relief, and I realized no. Of an eye, just a whisper of smoke, you could lose everything. The truth is you never know. So I'll kiss you longer, babe. Any chance that I get, I'll make the most of the minutes in love with no regrets. Let's take our time to say what we want. 好，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Megan Trainor 以及 John Lennon 的非常传奇的一位歌手带来的 Like I'm Gonna Lose You、也算是一首非常清新而有点小伤感的歌曲。刚才呢，我们的这位乌龟 晒太阳呢说到了、那首其实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那首歌曲，算是一首欢快当中带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小忧伤的感觉。我觉得刚才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一样的感觉哈， 就歌词当中就可以听得到了。它当然是一首英文的歌曲哈，从曲调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提到乌龟晒太阳呢，他刚刚也说了自己换的这个头像啊，是自己养的一只乌龟， 对， 因为他觉得他们很可爱，所以就拿来自己当头像了。 嗯， 这是很多用动物当头像的人的心声。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什么时候你会想要换微信头像？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跟自己的这个宠物啊，或者跟自己的孩子有关系，这就说明呢，基本在换头像这件事情上，他们。一个侧重点就是需要用心去感受和关爱啊， 嗯，也是身边对自己非常重要的动物啊，或者说自己非常重要的这些家人。 嗯， 那么再过十多天呢，我们就将迎来五一假期了，你是否也跟家人有自己的出行计划呢？要提醒您的是需要提前订票了。 嗯， 因为五一假期北京往返大同、青岛、秦皇岛这些热门城市方向的高铁动车车票都已经开始紧俏了。 嗯， 部分线路的车票已经卖光了。 对，不过呢，北京前往天津以及上海等城市的高铁车票现在还比较充足， 所以呢，假期前一天下午去杭州、南京、苏州方向的这个高铁车票还有一些剩余，所以如果您现在开始制定计划行程的话，错峰去南方的城市过节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哈。 嗯，可以提前规划一下。最后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有一次为期四天的污染过程，昨天开始已经影响我们北京了。 嗯， 昨天晚上出门的时候能够看觉到这个路上的这个能见度不是很好。 嗯， 好在目前来看这次污染不会出现到重污染的级别，但是今天跟明天呢可能会出现一些中度污染的状况。 从16号到19号华北地区的高压系统呢会减弱，加上高空回暖会出现一些逆温，并且呢在地面呢持续形成一些偏南风的情况，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啊，所以呢这个本市呢将发生一次中度水平为主的污染过程啊。但是呢近两天啊本市还是以晴为主，未来两天北京会继续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最高气温将逐渐上升到27度啊，各位27度啊， 非常有夏天的感觉了。 对， 双休日期间呢将会是一个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气温也会出现一些明显的下跌，最高气温下降会超过10度，又来一波了，所以不要着急把这个暖和的衣服先收起来哈。还要提醒您的是，不仅仅是这个周中到周末的变化，还有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所以还是要及时调整着装，以免受凉感冒。 对，另外呢目前北京的花粉浓度仍然是持续在较高的水平上，所以呢过敏的患者需要做好防护，并且远离过敏源浓度比较高的区域。也就是说其实您去赏花的同时呢，有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一下自己到底对这个东西是不是过敏，对不对哈。 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不管是换微信头像每一天换，还是说我一直都不换，只要你心中觉得说哦，此时此刻我随心的想要去做，那么你就去做好了。 是的，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吧， 拜拜。 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他们不懂我有多么努力，虽然冲动永远比坚持容易，宝贵的东西都需要很费心，碰到的事每一